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李白的《秋夏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不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畏鲈鱼快，自爱名山入眼中。这首诗歌的大意是，荆门已经有秋霜降落，江边的树叶也已经掉光了，空留枝干，秋风之中只有不帆还完好无恙地挂在杆上。我这次出去不是为了鲈鱼美味，而是本来就热爱名山才前去眼中的。这首诗作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这一年诗人第一次离开四川，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荆门山在战国时是楚国的西方门户，乘船东下过荆门，就意味着告别了巴山蜀水。此时的李白怀着对锦绣前程的憧憬，正打算热烈地追求理想中的未来，于是诗中洋溢着积极而浪漫的热情。荆门山原是林木森森，然而诗人到来时却是秋来霜下，木叶零落，眼前一空。由于山空，江面也显得更为开阔，一个空字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山明水静、天地清肃的景象。不帆无恙指代诗人旅途平安，更有一帆风顺、天助人愿的意味。传说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想到故乡的鲈鱼快等美味，就说人生贵在满足心愿，何必为了名声爵位而远离家乡数千里呢？于是便辞官回到了故乡。李白此行正值秋天，船又是向着远离家乡的方向行驶，这便使他联想到张翰的故事。不过他声明此行不畏鲈鱼快，表达志向和张翰不同。自恃不凡的李白不想通过当时一般文人所走的科举道路去获取功名，而要选择另一条富有浪漫色彩的途径，那便是游历任侠，隐居名山，求仙学道，结交名流。他选择游历浙江的兖州，不是他慧眼独具，而是历史的风潮所致。兖州自古就是佛家圣境、道教福地、名流高士隐居遨游的好去处。山水之间有大禹治水成功处的禹溪，有秦始皇派人挖坑以泄王气的兖山，也有王羲之游憩的独秀山。有人统计过，全唐诗中收录的2000多个作者中，有312位曾入兖壮游。李白与杜甫都曾热衷于漫游兖中山水，也是为了追慕魏晋遗风与汉前文化。兖溪是浙江绍兴市嵊州境内的主要河流，由南来的澄潭江和西来的长乐江汇流而成。两江汇合后，中间加有一条细长的银色带状水流，把两水隔开。 南面浑浊而浪涌，北面清亮而波平，形成一江两流，中相银带，直到远处才融成一片，堪称奇观。偃溪在嵊州境内曲折迂回，一路有东门、挺湖、竹山、岩头渚等景点，统称偃溪九曲胜景。偃溪两岸沙地多种有乌柏、桑和竹，一到秋季，一片柏林由浅黄而至深红，犹如朝霞，与晨曦夕阳相辉映，倒映溪中，使溪水五色斑斓，景色醉人。树木竹园中时时有禽鸟栖息，或翱翔蓝天，或鸟语林间，再加以一路溪声山色，云海松涛，白帆点点，真是美不胜收。偃溪两岸万壑争流，众源并注，或奔或汇，沿江顺流而下，眼前如同展开万丈之卷，看不够的风景叫人心旷神怡。当年李白依偃溪行走眼中，与其说偃溪是他的交通依靠，倒不如说偃溪是他的心灵寄托，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最后，让我们再跟着李白的诗句，再一次踏上他的寻梦之旅吧。霜落荆门江树空，不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畏鲈鱼快，自爱名山入眼中。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红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是我将愁淡沉醉，心作水，还是愁与我的心共一泪？是是负我，非我饮酒就饮我，何时写深情已沾上苍盘门。世上何物醉一醉少年郎，半世心中几双半世人一样。想想死我，为的昔日桥边风又不是人。究竟是我走过路，还是路正走着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跟小戴呢合作呢已经不少年头了， 哎，不少了 啊，有几年了啊。年轻的演员， 年轻人 逐渐的成长起来， 那是 啊。这个当然了，年轻人跟老演员还有一点区别，啊，这个一般的青春， 说等会儿吧啊，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 都是一帮年轻人们，哪来的老演员啊？谁是老演员啊？哟，还谁是老演员 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看不着。是吗？二十多年活跃在电视屏幕上， 那倒不假。 人家哎，姜昆，来给我们说段相声。知道咱们是相声演员， 认识您。 我一介绍您，这是戴志成。 啊， 大家说哦，戴志成， 我 卖什么的？ 卖什么的？ 不了解啊。 哪位朋友这么问的？ 你不了解，你 慢慢的就熟悉了。 这个就说明就有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大了。 嗯， 你看老演员，李金斗。刘兰芳， 嗯， 往这一站，你看人家那肚子都这样。 老演员肚子比年轻人大点， 肚子里有东西， 哇， 对不对？你像我们一说，哎，姜昆，来，给我这么着，给我们唱支歌。哟，你看他知道，大家都知道老演员会唱歌，唱个歌颂祖国的歌曲。 哇， 像我们老演员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往这一站，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我嗓门比你大，你说你这人这就年轻啊，年轻幼稚啊！我跟你比嗓门了吗？我跟你比嗓门大有什么？嗓门大的东西多了，那啊那也挺大的那个。 我说你这都怎么比喻呢？ 不是 啊， 我 这歌我会， 你凭什么不会？歌唱祖国的歌曲，你凭什么不会啊？对不对啊？ 那有什么区别啊？别的歌呢？别的有什么呀？ 你让你唱个爱情的歌曲，你也得要脱口而出啊。 好马的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牛，短短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游。 不好意思，比您还多唱了两句。 没留神。你要是见到解放军呢？你见到解放军就得唱，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江北军。 你见到小朋友你就得唱，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 你上弦了你啊？ 什么叫上弦了？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你说这歌青年演员全都会， 你都会，你都会那个，你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 我没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年轻人你谦虚一点嘛，对不对？ 我看就你这样的老演员不谦虚。 我怎么不谦虚了？ 怎么不谦虚 啊？ 我换句话问问，我们青年演员会的像您这样的老演员也会吗？ 你会什么？ 会什么？会的多了 多了。 今天到石家庄给在座的各位朋友随便唱几首那时代歌曲，像您这样的老演员会吗？啊，您会吗？ 有本事你唱， 我随便来一首啊！ 你唱， 听这个啊。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这歌您会吗？ 我不是狼，我不唱。 什么叫你不是狼？ 我根本我就不是吗？ 废话，我也不是。 你唱了，你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跑人家石家庄干什么来了？ 这位老演员什么都不懂，人那歌词就这么写的、啊， 大家听听，这是什么歌词？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这狼会说话啊？人精啊，狼精啊， 啊，狼精啊？ 那怎么回事？那怎么回事啊？人就是人，狼就是狼，对不对啊？像这种不正宗的歌，老演员不唱。滚。 你说人家歌不正宗 啊？ 那好，我给你换一首正宗的，你还是不会。 来， 你听那个，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 这歌会吗？ 小戴，我为你害羞。 喂， 我怎么了？ 怎么你看观众这么热情，秩序这么好，这都精神文明的这个标兵都坐在这，你干嘛？你怎么宣传封建迷信？你这 不是你等等吧？谁宣传迷信了？ 大庭广众之下你唱什么？鬼来了你干嘛你？你吓唬谁呀、啊？你这是？ 你是不是耳朵有毛病啊？ 我唱的歌词叫《归来吧》， 归来吧， 什么耳朵啊？ 你再唱遍我听听。 归来 还是归来吧？这个 归来吧唱成鬼来吧，这叫什么水平？这叫啊！ 你呀、啊，还别逗火 啊！我再唱一首，我看你还有的说没的说。 你再来，我听 那个。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的心海。 这个， 只要你愿意， 我不愿意。谁招你了？你不愿意、啊、 我跟你讲，你要说你能唱的话、啊、咱们即兴编词儿， 那是相声演员最拿手的。 我唱上句， 我马上给你接个下句。 我唱什么内容？ 我给你接什么内容？ 现场送观众一支歌。 可以呀、啊、 听我这上句。 这有什么了？ 送你一支歌给您保平安，送你一支歌祝你向前，送你一支歌带去我们的祝愿，送你一支歌祝您向前。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

我得带你飞一个科目，考考你，看你是不是飞得出来。吴奇瑶高兴地蹦了起来，好啊，就怕你不考我。徐康良找到第五大队大队长张唐天说，这小子挺灵的，文化又高，我还真舍不得给你呢，你要是不要可一定得还给我。张唐天说，我正需要人手，早就听说过这个人，谢了啊。于是吴奇瑶又来到桂林，然后又赴印度，到过卡拉奇接受美国空军的训练，学习美制战机 P40 P51 的驾驶。他也曾多次飞越驼峰天道，接收美国提供给中国空军的战机。1942年亲缅日军先后攻占了中缅边境，切断了国际援华物资流通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这给中国战区中印缅战区带来的窘迫是灾难性的。1942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宣布，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然而此时地上海上已经无路可寻，唯一的办法就是开辟空中通道，驼峰空运就这样诞生了。这条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三山四江，直到我国的四川，航线全长约520英里，山高约在4500米到5500米以上，最高处在海拔7000多米，山峦起伏连绵，峡谷深涧，有如驼峰一般。驼峰天道的确是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最野蛮的空中航线，简直就是空中地狱。60多年过去了，吴奇瑶还对驼峰之险记忆犹新。当时的飞机性能差，最大飞行高度都在6-7公里以下，飞机只能在山峰之间的低凹处和山谷中穿行，非常危险。吴奇瑶说，每次飞行驼峰我都做好牺牲的准备，多少次我的战友们没有回来，我们大家怀着悲伤的心情分了他们在宿舍遗留的东西。1943年的春天，吴奇瑶驾驶美式 P40 飞机对湖南湘潭日军进行打击，被日军防空炮火击中，飞机机身机翼部中弹20多处，吴奇瑶硬是穿过日寇层层防空炮火网，摇摇晃晃地驾驶着战机飞回了芷江机场。当他走下飞机的时候，连美国飞行员都竖起大拇指夸赞他，我们美国的飞机很棒，你们中国的飞行员更棒，这飞机被打成了马蜂窝还能够摇摇晃晃地飞回来，真了不起。1943年7月起，中国空军与美国第14航空队主动出击，寻找日军航空队主力决战，还实施长途奔袭，广泛轰炸摧毁日军的机场、设备和其他重要目标。吴奇瑶和战友们多次以大编队机群对日军占领的武汉、南京、广州、桂林等军事目标进行轰炸。1943年年底，吴奇瑶接到四兄吴奇章在缅甸战场牺牲的噩耗。四兄吴奇章1938年从马来西亚回国，是黄埔军校第18期学员，随远征军出国作战，时任营长，战死后被葬于密支那。吴奇瑶怀着悲痛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日本鬼子，你们可以消灭我们的肉体，但你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灵魂。1945年4月12日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实施空中打击的行动中，吴奇瑶轰炸了日军的2座营房，他的战机也被日军的防空炮火击中，前起落架被打掉了，发动机也被击中失灵。 吴奇尧艰难地驾驶着战机，还想返回芷江机场，可是没有了动力的飞机只能在空中滑翔，而且高度在不断地下降，脚下是群山峻岭，情况十分危急。吴奇尧想只能寻找合适的地方迫降了。在距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的龙头庵乡的山地，有一条小溪的沙滩还算平整。吴奇尧操纵着负伤的战机转弯盘旋，稳稳地落在沙滩上，机头扎到了小溪里。当地的村民们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说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神人，赶忙向民团的团总大地主萧龙汉报告。萧龙汉曾经在贺龙的手下当过一阵子团长，他有些见识，而且主张抗日。他让人用八抬大轿把吴奇尧接到家里，知道吴奇尧是飞行员，经常给他设百歌宴款待这位抗日英雄。他见吴奇尧听不懂他讲的家乡话，又急忙把在长沙湖南大学读书的儿子叫回来，陪着吴奇尧聊天。当时村民都很穷，但他们还是把过年剩的那一点腊肉鸡蛋拿出来要吴奇尧吃。那几天淳朴的四里八乡的父老乡亲们排着队要摸一摸这个从天上下来的人，认定这样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在美国空军的档案里仍然保存着吴奇尧在这7天里失踪的记录。吴奇尧在辰溪住了几天后就徒步赶往芷江基地，走到县城一家兵工厂的门口时搭上了一辆大卡车，终于在19日返回芷江机场。 中日空战机正在播出。 在第四大队有一个颇为神奇而又神秘的战将，他就是高佑新。6年中他和敌人肉搏了150天，最多的一天7次，坐机中弹24次，最多的一次是40多发，受伤3次，跳伞3次，击落日机9架，得勋章奖章19枚。6年里有158天在空中与日军作战，平均每14天就有一天在空中与敌机拼命。如果按次数计算，高佑新在158天里共出动240架次之多。1944年7月1日这一天，高佑新第一次带领2机侦察衡阳敌我态势，第二次率5机轰炸扫射火车站的敌军，第三次率5机扫射轰炸黄安峰敌阵，第四次又率5机再次扫射轰炸火车站敌军，第5次再次轰炸敌行进中的火车，第6次这一天他就干了7仗。第二天一早高佑新又连续出动3次，第三天他又出动2次。在一个战役中，他从中原打到湖南。自5月11日起至8月14日，高佑新在96天中作战97次，平均起来他每天都在与日军搏斗。他神吧？他的眼睛更神。僚机汪成烈中尉说，做高佑新的僚机真是不容易，他看见的人家看不见。他向敌人猛烈攻击的火网中穿过去没有危险，而人家跟着他就非常吃力，因此做高佑新的僚机容易牺牲掉。还有一位高佑新的挚友，没有入航校前就和高佑新在天津福伦中学读书，航校毕业后又一起在第四大队供职，一直是他的老搭档。他说有一次高佑新和我们几个飞在恩施上空，高佑新提醒大家 左前方有一架飞机，我们都向左前方看去，什么也没有啊。继续飞了四五分钟，果然在高有新指出的10点到11点方向发现了一个小黑点儿。我们飞机的时速是400公里，四五分钟可以飞多少公里呢？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这就是高有新目力超人的距离。这时高有新又说话了，不要紧的，那是我们的 B-25 飞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所以不得不把它当成敌机来提防。等飞近了，果然是一架 B-25。 还有一次，就是周志开击落3架日军轰炸机的那一天，高有新带着我们从重庆飞梁山，飞着飞着他说道，不好，梁山被炸了。这时距梁山还很远呢，除非有孙大圣一般的火眼金睛，谁也不可能看到和听到梁山被炸。大伙儿自然不相信，但是等我们飞到梁山，那里果然被日机轰炸过了。1944年11月20日，高有新失踪了。据传说，平江的一个小县城的县长接到一张负伤军人的卡片，印着高有新三个字，籍贯处印着辽宁，其他一无所知。又有消息说，有人看见一架青天白日灰的飞机坏了，跳出一把大白伞，伞把上吊着一位空军校官。就是这些，再问什么都是不知道。这个谜一样的高有新，他怎么样了？他又到哪里去了？失踪后的第35天，高有新空军少校突然出现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一身臃肿的士兵棉衣，拦腰扎着牛皮腰带，打着绑腿，脚下一双布鞋，标准的八路军打扮。高有新的祖籍是辽宁，却在天津长大，他的父亲是华阳义诊会的高级职员，母亲是天津医院的一位妇产医生。高有新的外形也不错，身材高大魁梧，两眼炯炯有神，皮肤白皙而光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这些都承袭了父母遗传的基因。可是父母的职业特点和性格修养却对儿子的影响不大。高有新一个大大咧咧，性格豪放，甚至可以说是毛病不少的人。他不修边幅，不重打扮，战事紧张的时候，他一早起来不洗脸，不刷牙，不吃东西，打完仗再说。衣服口袋里总是装着不少零食，随时掏出来就吃。他天性好热闹，随便什么场合他到了就搅和人家嗷嗷叫。高有新自然是个核心人物，一个月的欣赏没几天就花个精光。高有新是个福将，24次中弹，毫发未伤。上次跳伞归来，约上战友到重庆上清寺魁星楼嘻嘻哈哈大吃一顿，重庆真棒，咱哥们又回来了，来鱼头豆腐吃啊，有羊麻辣牛肉片，不死就吃个痛快，打仗跟吃饭一个道理，逮着就不要放过。可是这次高有新失踪35天后回来，没有能够再出去吃饭。他到底跳伞落在了哪里，和传说不一样，与消息也不相符，却比传说更传奇，比消息更神秘。高有新在湖北沙洋被日机打中，在长江里被百姓们救起来，没有见着县长，是一个年轻漂亮的渔妇脱下他的衣衫，把高有新装扮成病妇，藏在木船舱内，混过了日军的检查。上岸以后，在日军统治的沦陷区，一位捡破烂的老妈妈帮助高有新脱离了险境，把他送到了一个地方，那里有穿灰色衣服的士兵， 有土地雷，有大刀片，有剪成短发的妇救会大姐，有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还有，还有，不要问了，记不起来了。这35天，被问了不止800遍，不停地盘问、追问，甚至，请不要再问了。疲惫的高有心的神经，由疲劳到紧张，由紧张到麻木，由麻木到错乱。一个那么超然脱俗、精明强干的高有心，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呢？语无伦次，一句中国话，一句英国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说着这件事，又扯到别的事，一点挨不着。行了行了，停止吧。曾几何时，不是都为他的下落不明而忧心吗？那么多人为他惋惜，怕他被日本人抓着，怕日本人在广播电台里把中国这个空军英雄当作宣传战的资料，又怕日军因为这位驱逐之王的失踪而更加放肆，怕这位继周志开之后也是青天白日勋章的授勋者的消失而影响了空军的士气。这怕那怕，就是不怕高有心会怎么样。如今他不是欢蹦乱跳的回来了吗？迎接他的到底是什么呢？他还是那个神奇的驱逐之王高佑新吗？没有人知道，这成了一个谜。然而高佑新的逝去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团。1945年抗战胜利后，高佑新随部队移至沈阳驻防，一次和同僚下属一起到沈阳一家大饭店3楼吃饭，席间喝了一点酒，聚餐完毕各自离开。那个饭店是日本人建造的，很老旧了，却还有电梯。高有心就搭电梯下楼，那部旧电梯有个拉门，到达楼层时要由乘梯人自己拉开门进入，但是这部电梯太老旧了，摁下电钮以后它坏了，停在上一层没有反应。而高有心又有点醉意，他一拉开门也没有注意到电梯没下来，一脚踏空就从3楼摔到了1楼底。幸好在楼底有一层积攒多年的厚厚的油泥，救了高有心一命。他身体没有多大的外伤，但是因为头部着地，严重的脑震荡使他昏迷不醒。高有心因为这次脑部受伤，神经有点失常，转送南京最大的医院中央医院。他变了，他不再是高有心了，他变得十分节俭，就连掉在饭桌上的一粒芝麻也要捡起来给吃了。他不再叫喊打仗和吃饭一个道理，他平时不再开口，躲避生人，拒绝与外人来往，只跟老朋友略谈几句。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期间经历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行程约25000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再现两位伟人在长征中的风采。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即将播出。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揭秘尘封的往事，

臧锡兰报考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第十期学习飞行，之后到广西柳州国民党中央航校分校接受飞行。1940年3月10日毕业，参加对日作战。1943年5月31日，在鄂西荆门前线空战当中，臧锡兰奋勇援救了同一机群的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领队副大队长艾立生中校。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期间经历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行程约25000里。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再现两位伟人在长征中的风采。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即将播出。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夜泊牛渚怀古》。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意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李白的一生堪称坎坷，白居易曾经评价李白说：但是诗人多薄命，旧中沦落不过君。本诗正是李白在自己的落魄时期创作的。此时的李白刚刚得到朝廷的赦免，被免去了流放夜郎的刑罚。当他返乡走到今天安徽省当涂地区时，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尽管李白一生落魄，但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浪漫主义的情怀。即便是一首哀叹命运的诗歌，他仍然能够写得如此意境高远，风格宏伟。诗中这样写道：牛渚山与西江边的夜晚，无边无际的青天上没有一片云彩。我乘船眺望秋月，忽然回想起了近代的谢尚将军。我也能像袁弘一样吟诗，却再也遇不到一个知音。明朝扬帆远去，只看见沿江落下的枫叶片片。李白诗中所提到的谢尚， 是东晋时候的一位名将，曾经镇守牛渚山一带。某天他泛舟江上赏月，恰好听到临近的船中有人吟诗。吟诗的人名叫袁弘，是当时一位才学过人而郁郁不得志的书生。谢尚听到袁弘吟诵的诗歌词句优美，便邀请他过来相见，两人从此结为知己。而袁弘也因此得以步入仕途，飞黄腾达。李白目睹牛渚山风景，联想到了这段典故，故而以古讽今，感慨自己才学过人，却因没有知己而无法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空留下一番叹息。李白诗中提到了牛渚山，位于今天安徽省当涂县西北方20里。牛渚山突出于江中，山的北侧便是位列长江三大名矶之一的采石矶。如今的牛渚山已经与采石矶一起形成了一片风景名胜区。由于这里绝壁临江，山势奇峻，水流湍急，自古便以其山水之险和风物之秀享誉天下。李白晚年尤其喜爱牛渚山一带的风景，曾经多次登临山顶，留下了不少不朽的诗篇，甚至在他死后也埋葬在了距离此地不远的青山之上。在牛渚山上还留有一座太白楼，它原名叫谪仙楼，最初是唐代元和年间为了纪念李白所修建的。太白楼面临长江，背连翠罗，浓荫簇拥，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古建筑。它与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合称为江南著名的三楼一阁。后来历经社会动荡，此楼数次惨遭焚毁，却也数次得以重建。现存的这座太白楼是清代光绪年间由湘军名将彭玉麟捐资修建的。新中国成立后，这座楼又经过了历次修复，才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副模样。李白是中国诗歌史上永远都无法绕过的人物，尽管他一生曲折，但即便是他哀叹命运不公的诗作，从中仍然能流露出潇洒与飘逸的气质。最后，不妨让我们回到这首诗中，再去感受一下诗人的那种自在与风流。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意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崔颢所作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长江南岸的蛇山之上。蛇山又名黄湖山，绵亘蜿蜒，形状如同一条伏地的巨蟒。尽管蛇山海拔不过85米，长度也只有不到2公里，但山上分布有众多名胜古迹，光是享誉全国的亭台楼阁就有20多处。而在这些亭台楼阁之中，最出名的自然还要数黄鹤楼。黄鹤楼位于蛇山之巅，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一起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史书记载，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东吴的孙权在夏口筑城，以防备曹魏的威胁。夏口便是今天武汉的前身，而黄鹤楼当时只是夏口城墙上一座眺望警戒的警备楼。公元280年，西晋消灭东吴以后，夏口城失去了原有的卫戍功能，城墙也日渐荒弃。随着长江两岸的经济发展，这里逐渐演变成为了来往商旅的必经之路，于是夏口从一个昔日的军事卫戍重镇摇身一变成为了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而原本遭到废弃的城墙警备楼也逐渐演变成为了过往商旅一定会登顶游览的一座观赏性的楼阁。进入唐代以来，黄鹤楼的规模日渐扩大，登临楼顶既能够宴饮会客，又能够眺望长江上下乃至整个江汉地区，于是他便引得历代文人纷纷登临此楼，并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佳作。然而也正是因为黄鹤楼名声在外，在之后历次的社会动荡时期，黄鹤楼都没有能够逃脱冰火破坏的厄运。后人曾有统计，仅仅明清两代，黄鹤楼就曾7次被毁，不过每次被毁也都能够得到重建和维修。1884年，一场大火将黄鹤楼彻底焚毁。1957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曾经占用了黄鹤楼的旧址。1981年，政府重建了黄鹤楼，选址距离旧址大约1000米左右，这便是今天我们到访武汉时所能看到的黄鹤楼。在历代诗人留下的关于黄鹤楼的诗篇中，以唐代诗人崔颢的这首作品最为出众，就连大诗人李白都曾被这首诗所倾倒。诗人从追思建楼的古人入手，切合黄鹤楼的名字，想象古人已乘黄鹤离去的飘然方式消逝，只在当地留下了一座名震中外的黄鹤楼。诗歌的后半段不仅对仗工整，更充满了美学的意境，将与黄鹤楼一江之隔的汉阳的茂盛林木与长江中心芳草萋萋的沙洲鹦鹉洲对应起来，

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王法成功摆脱了初六和阿牛，小鱼和马鹏也控制了人质营地。眼见就要失败的碧荷姐料定海哥不清楚下面的情况，骗海哥接他去蓝洞。想攀上崖壁和海哥会合的众人却被一个陌生的声音阻止了。飞机前下方正是人质营地的所在位置，海哥不禁停下话头张望起来。他打算在合适位置悬停，观察下小鱼他们的情况。碧荷姐却深谙他心底，欠着身子转过来问，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沉船宝藏里最值钱的宝贝？碧荷姐欠过来的身子刚好挡住了看向营地的视野。海哥有些着急地张望着，等会儿再说。海哥的手正要伸向悬停键，碧荷姐却用手盖过来抓住了他。哎，别看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难道是你不想回答，还是根本没有宝藏？海哥心里一惊，突然明白了碧荷姐故意问这些错误问题，而且不依不饶，其实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看营地。他收回了手，定了定心，声音和表情都恢复了之前的平静。三吨黄金和四吨白银值不值钱？两吨半珠宝首饰值不值钱？不过我还是最喜欢那些海捞瓷，虽然它们不能跟传世的明代官窑瓷器比价值，但是它们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大自然让它变成了另一种模样，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文明，看到沧桑。一说到海捞瓷，正中碧荷姐下怀。是啊，我也最喜欢海捞瓷。可惜你前几天捐的那些都是残品，你是不是把好的都留起来了？ 当然，不是为了引你出来，连残品我都不会捐。我有什么必要要把那些宝贝捐给一些不识货的笨蛋？当时我的心都在滴血呀。 飞机上的三个人同时大笑起来。这时刚好小鱼他们几个站在山崖边向海哥高喊，声音是不可能听到的，不过海哥还是在某个角度瞥到了最先跑出来的马鹏，他身上那件红色 T 恤很打眼。海哥心里顿时一惊，看来碧荷姐的确在说谎。既然马鹏没有给海盗带路出岛去换货轮，那海盗们的船去哪儿了？王法那小子到底干了些什么？不过无论如何，昨晚还被绑着的马鹏已经能活动了，这是个非常好的信号，意味着人质营地我方已占主动，海哥可以放下后顾之忧，执行自己的计划了。不再犹豫，飞机直奔山顶。此时已是艳阳高照，飞机攀上最高峰，在上空盘旋了一圈，隐藏着逐浪岛最大秘密的蓝洞映入了众人眼帘。这是一处天然形成的圆形洞穴，垂直向下，深不可测，整个山顶平台寸草不生，灰青色的洞壁突兀嶙峋，幽蓝的波光在水深之处层层荡漾，眼前的景色神秘悠远，美不胜收，也许只有这些词儿可以形容此时的感受。碧荷姐再也不用刁难的问题干扰海哥的注意力，目不转睛地盯着蓝洞。 我们要降落了， 海哥发出了一个提示，如果要和海盗同归于尽，这是个最好的机会。过两天各大媒体就会登出地产大亨游大海驾机失踪在南海海域的消息，甚至附带消失的湾鳄，算是悄悄为民除害了。 这样他就可以避免一直以来最害怕的一件事，向小鱼交代前因后果。可是这能阻止小鱼知道逐浪岛的真相吗？知道了真相之后的小鱼还能原谅他这个父亲吗？海哥握住操纵杆的手有些颤抖起来。逐浪号飞机飞过人质营地时，三个年轻人都跑到空地试图拦截，可惜飞机义无反顾地奔向山顶去了。就在他们准备攀岩上山时，身后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 不准动。 马鹏刚丢失了两把枪，大家把整个山腰都找遍了，唯独没有往受了伤奄奄一息的笨叔身上找。万万没想到，最后是笨叔拿着那两把枪对准了他们。当小鱼转身看到是笨叔站在身后时，不相信自己眼睛似的喊了起来：笨叔，你会说话？这对小鱼真是毁灭性的一幕，这是昨晚以来他经受的第二个打击了。先是被马鹏用枪指过，再是笨叔说话和自己被他用枪指着，这世界怎么了？笨叔不哑，而且他的伤也没那么重，他手握双枪站在三个年轻人身后，黑黝黝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一字一顿： 回去靠里坐好。 笨叔说话很涩，很像是多年没练习说话突然铁树开花了一样，语言跟不上大脑的指令。小鱼不甘心地说道：笨叔，你是不是烧糊涂了？是我啊。笨叔一言不发地抬起了枪口指向小鱼，王法赶紧挡在他前面： 我们都回去，笨叔你别急。 晕菜的三个家伙灰头土脸地回到突石下，并排坐好等候笨叔发怒。刚才还垂头丧气的两个笨贼此刻来了精神，观察着他们。笨叔捂着伤口坐到了他们对面，他的枪口始终没有垂下，却是良久再没下文。王法小心翼翼地问： 笨叔，我们不反抗你，可以问问你到底是什么人吗？ 笨叔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小鱼忍不住接话： 他是渔民，很早之前遇到了海难，被海盗卖到邻国当苦力，前年才逃到荒岛上，被我爸救了。 这些话是你爸说的吧？ 马鹏突然插了一句。小鱼噎住了，的确笨叔的身世全是海哥说的，笨叔从未证实过。就这样小鱼还是不甘心： 笨叔，这些都是真的吗？ 笨叔不答，只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这下一直在旁观的坚强来劲了： 笨叔肯定是我师父安排的卧底啊，笨叔是我们海盗的人，我就知道师父英明神武，神机妙算。笨叔快来给我们松绑吧。 笨叔站起来走到坚强身边，蹲下了身子。王法等人心里叫苦不迭，海哥千算万算怎么能算到身边早有弯恶的奸细呢？笨叔目不转睛地看着一脸得意的坚强，冷不防出手把枪顶在他的脚趾上，轻轻扣动了扳机，砰！坚强杀猪般的叫声响彻整个山谷。顾不得笨叔的枪口，王法第一时间挪过来解下坚强的臭鞋。 啊，还好，笨叔这枪打在坚强的脚趾缝之间， 然后子弹打穿鞋底钻进了土里。王法松了口气，同时皱起眉： 闭嘴，你一枪打在笨叔肩膀上，现在子弹还在他身上，他还你一点皮外伤，你嚎什么嚎？ 坚强立刻进了声，只敢偷偷地龇牙咧嘴。笨叔和王法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刚才稍用了点力，笨叔的脸色更难看了，他疲倦地半眯着眼睛倚靠在石头上。小鱼凑到王法耳边低语： 笨叔给坚强这一枪是表示他跟海盗没有关系吗？ 王法紧张地做了个近身的动作： 明明在闭目养神的笨叔突然睁开眼扫过来，目如寒冰。小鱼心里发毛起来，结结巴巴地解释：“笨叔，我跟王法说我饿了。”笨叔沉默地把海盗们的一个背囊扔了过来，王法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瓶装水和压缩食物。忙碌了一整夜，这时还真是感觉到饿了。他把食物分发给众人，也分了一些给莉莉和坚强，但只解开了莉莉一只手的绳索，以免节外生枝。送去给笨叔，他却只喝了几口水，依旧沉默地一手拿枪，一手按压在他的伤口处。虽然坐在阴凉处，又有潮湿的海风吹拂，豆大的汗珠还是从笨叔额头不断冒出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法心里有数，笨叔的伤口一定很疼，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忍受如此大的痛楚却不吭声呢？众人食不知味地咀嚼着这特殊的早餐，直到突然间笨叔倒了下去。笨叔是一声不吭，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地的。王法第一个冲到笨叔身边，在人中穴掐了下去，笨叔几乎立刻就醒来了。可睁眼第一件事便把枪顶住了给他掀开衣领查看伤势的王法，低声吼道：“走开！”王法哭笑不得：“笨叔，我没想害你，不然刚才救你干嘛？你晕过去了。”笨叔的枪口迟疑了一下，但还是顽强地又端了起来。王法无奈地举手投降：“你又发烧了，必须马上把子弹取出来。”笨叔的手已经抖得快握不住枪了，半晌终于无力地垂了下来。王法、小鱼和马鹏同时上去给他检查伤口。马鹏第一件事是想把笨叔手里的枪卸下来，但是王法喝止了他：“别动，小心走火。”的确，笨叔一直在全身绷紧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卸他的枪，他会用尽全身力气扣动扳机的。见马鹏不高兴的表情，王法又解释：“笨叔不会伤害我们的，他拿枪一定是有其他原因，我们尊重他，先帮他把子弹取出来行吗？”小鱼和马鹏都不太能理解，但还是配合地点了点头。笨叔的身体松弛了下来，但他的手仍然一刻不放地抓着手枪。现在需要一个给笨叔取子弹的人。三个人同时把目光看向了莉莉，莉莉也急于邀功地推荐自己。不过动手术需要麻醉药，王法安排马鹏返回木屋去拿药，笨叔却挣扎着说：“不要，直接取。”莉莉被解开了绳索，可是为了防止她使坏，王法把坚强吊挂在悬臂外，让马鹏负责看管。只要莉莉的操作不对，王法便会让马鹏割断绳索。那时坚强将享受自由落体、头脸着地的贵宾待遇。王法安排这些并没有留意到马鹏沉默的脸色，他以为还像往常一样，马鹏对他的正确决定无条件服从。只有小鱼欲语又止，眼下也只有先救笨叔再打开马鹏的心结了。笨叔咬着一根树枝接受了没有麻醉药的手术。当莉莉的手术钳在笨叔的肩膀上血肉模糊地探着子弹时，笨叔痛苦不堪的表情让王法不忍直视。小鱼更是气急地呵斥莉莉：“你不能轻点吗？你知道笨叔有多痛吗？”其实莉莉并不轻松，早也急得鼻尖冒汗，听到呵斥终于控制不住坏脾气了：“轻点我怎么着子弹啊？You can you do, no can no baby。”王法及时阻止了两个女人的战争。子弹被取出来了，笨叔痛昏了过去，但没有超过三秒，他立刻又清醒了过来，第一件事便是再次握紧了手里的枪。王法似乎有些明白了，笨叔不用麻醉药就是怕自己昏迷失去对营地的控制。他 他到底要做什么？这么坚强的意志力，究竟是有怎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目标在支撑呢？一个猎人被迫带着一只老狐狸和一头小猎豹回自己的老巢，你会因为害怕失败而在家门口与敌人同归于尽吗？海哥最终做出了平安落地的决定，至少现在来看，他的赢面并不低。一个男人总不能还没打过就认输，尽管他面对的是湾鳄队伍中最狡诈的两个对手。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蓝洞旁，自建第一个跳下飞机，第一件事便是绕洞一周查探蓝洞。当看清地形并找到洞口用来固定攀岩绳的锚钉时，自建狠狠地开骂了：王法这个王八蛋太狡猾了，如果那天他漏了一点点破绽，别说我只是崴了脚，就是脚断了我也要爬上来看看怎么回事。海哥想要给他们介绍下蓝洞，碧荷姐却阻止了他：哎，先让孩子自己试试，不然怎么长大？自建，以前你爸怎么教你的？自建把手表取下来递给了碧荷姐，然后点燃了一根燃烧棒往蓝洞扔下。两人一个盯着手表，一个盯着坠落的燃烧棒。稍后碧荷姐淡淡的报数：6秒。自建心算一阵，惊呼起来：我的天，这个洞有120米深。碧荷姐在蓝洞边趴了下去，伸手向洞壁抓挠敲打起来。母子俩配合很默契，一个靠近洞口，另一个一定会面向海哥，以防他从背后偷袭。海哥苦笑着离他们几米远站着，看来他们只相信经验累积而非听他瞎编，这也意味着对垒难度在加大。碧荷爬了起来，看着他搓了一手的灰泥：这个蓝洞下面连通着海水，这是件好事，证明下面有出口，要搬运东西可以从海路进出。海哥，当年沉船上的宝贝是这么转运过来的吗？如果我没猜错，蓝洞里应该还有横向的山洞。 没错，我现在就是要带你们去下面的藏宝洞，东西都在那儿。 海哥不动声色地附和着，但很快碧荷姐又找到了破绽： 可是横向山洞离水面肯定有距离，不然洞口就会被淹没。10多吨的宝藏啊，难道当年你们用起重机叼进去的？ 海哥警觉地道： 不不，20多年前我们哪有人力弄起重机进来，别忘了还有潮汐，每个月农历16涨潮水位最高，刚好能到藏宝洞口，要把沉船上的宝藏转移不像想象中那么难。 碧荷姐眼睛一亮，表情有些兴奋了，不过看看蓝洞很快又锁起了眉头。蓝洞连通海水也很让人头疼，海水太潮，腐蚀性太强，洞壁越往下会越容易打滑，我们现在的装备恐怕很难靠绳索下去。海哥一言不发地折返往飞机走，自建大声喊： 嗨，尤大海，你去哪儿？ 海哥掀起飞机第二排座位下的收纳箱，拿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裹出来。碧荷姐狐疑地问：这个是？ 飞行器，平时我就用这个下洞，不过每次我最多只能带一个人。 海哥不慌不忙地解开装备穿戴好。自建和碧荷姐对望一眼，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用飞行器下去，他们俩就会分开，海哥可以很轻易在空中飞行时发动攻击，逐个击破。碧荷姐使了个眼色，自建立刻奔回飞机翻找，确认了的确没有再藏着飞行装备。跳下飞机时，自建手里多了一大捆绳索，碧荷姐立刻明白了自建的意思，他这是要放绳下洞。碧荷姐摇摇头： 不行，下面会很滑。哎呀，妈，相信我。 下集当中，为了可以一起下蓝洞探查，自建选择放绳下洞，